仇恨宋氏奸人，心察毒恨，数九寒天，将你我婆媳赶至荒郊牧羊。媳妇，你来看。这样数风大雪，身上无衣，腹内无食，看看冬我儿死，我死不足为惜，已八旬人了，只是撇下媳妇你，青春受苦依靠何人，叫我这做婆母的心下何人。啊，婆婆快不要提媳妇这样伤感，只有婆婆你自己保重，有媳妇在旁侍奉，就比乡人家讨饭 见你归京， 我的父在九泉河西门，只想了我两人这般苦命，到如今日落的不 再请听杜振杰扮演朱春灯，罗常德扮演李仁，魏昌桓扮演宋城。 临圣命，驾奉有功臣。老夫郭子仪，只因知春等贫富黄龙有功，圣上见惜，命老夫前往驾关进去，左右看一趟。 心情当全凭神仙定家榜， 若非兄长智用光，怎能留得美名呀？ 下官 知春空， 啊，贤弟，自从你我弟兄平定黄龙造反，一曾求郭老太赐砖奏，回乡祭祖。不知身上准与不准， 兄长不必担心，身上自有分派。 跟随来投军，速滚！嘿。是众军。 其也甚之小， 相岸皆知， 相岸皆知。春科阵前宰粮有功，家封上一大夫，准其回家祭祖，只一独霸王赵谢恩。 万万岁！江南同盟。刘老王爷捧旨前来后堂留言， 王命在身，不敢久听，告辞了。 同同贤弟，圣上准与你我弟兄还乡祭祖，贤弟请来传令。 兄长请来传令。 中军过来。 哎， 此番还乡祭祖，鲁国双怀氏有意送臣将他抓来见我。 遵命，哎呀妈！ 宋臣只因前者在双槐树诓取了朱春登的行当马匹，又把他妈跟他媳妇儿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做官回来了，这可怎么好啊。嘿，这主意是我姑妈出的，我找他去。到了，姑妈，姑妈开门的啊。 梦见了乌云遮太阳， 姑妈， 是我呀。 哟，陈儿啊！ 啊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陈儿啊！ 哎， 找我什么事儿啊？ 姑妈，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儿？你赶紧说吧。 哎，朱春灯做官回来了。 哎呦，我的妈！ 哎，怎么还连带？ 哎呦呵。哎呦，可吓死我了！ 啊， 哎呦，我说陈儿 啊， 这朱春灯做官回来，他要是管我要他妈跟他媳妇儿，这可怎么办呢？ 是啊，咱们得想个主意呀、啊。 你也想想，我也想想。 想个主意。 哎呦，这怎么办、 啊？哎，我说姑妈 啊， 我倒有个主意啊。 你有什么主意啊？ 怎么办 啊？ 咱们娘俩上双槐树、 啊、 堆俩土姑顶。 哦， 他要是问的。就说自从他走后，他们娘俩今儿给想，明儿给想，想来想去就想死了。这还有个名堂、 啊、什么名堂呢？ 这叫平地起固定。 哎，好主意。等会儿啊，我拿家伙。 哎，你拿两把家伙啊。 哎呦，赶紧的，赶紧的哟。哎呦，陈 姑妈，您快着点吧。 哎，好好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你一个我一个。哎 哎，走走走 走走走。哎，等会儿等会儿 啊， 我呀带上点， 带上门， 省得丢东西啊。哎，走走走，哎，咱们走着。 哎，走。 到了，咱们屋顶起来。坏了我了， 哎，累着了您了吧？ 哎呦，我说陈儿啊， 啊， 你在这盯会儿，我呀接炮手去啊。 哎，您去您的， 哎哎， 这拿吧。 哎，好好好好好，盯住了啊。 来到双槐树，向前问来。 哎，是了。 怎么着，伙计？ 这地儿你来过吗？ 没来过。 我也没来过。 那怎么办呢？这 那儿有个冯少爷。 哦， 问问他。 行，问问他去。 借筐您的。 借筐不借扁担。 嗯， 我们借问一声 啊。 借我一声，还我一斗，好借好还，是再借不难的。 这怎么那么贫呢？ 打岔呀，这 是啊。 我们是问路的。 路啊， 啊， 山上吃草呢，长犄角的是公路，没犄角的是母路，七岔子八岔的那是梅花路。 我们是问人的。 神呐， 啊， 庙里啊，红脸是关公，白脸是关平，黑脸是周仓，留神大刀转，他转了你的眼。 够样过的。还 是 我们是问画的。 画啊， 哎， 画铺里有啊，张生戏莺莺，刘海戏金蝉，贴上就好看，不贴不好看。 我们是问 看不看你。 我们是问信的。 信的 啊， 药铺里有啊，那是毒药啊，吃就死，不吃不死，你死不死？ 呵，你瞧这丧， 这丧气劲儿的这。 我们是问明星的。 明星啊， 哎， 半夜里出来是明星，天亮了是亮星，带尾巴的是扫帚星，滋溜滋溜，那是贼星。 这就有点扫帚星的印儿。 对了， 我们是问人的明星的。 哦，人的明星 来了、 啊， 南京大柳树，北京沈万三，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您打听哪位啊？ 宋晨 啊。宋晨， 哎， 二位， 哎， 跟您告个面儿、 啊，告个面，告个面，告个面。 哎，伙计， 哎， 有这， 瞧这小子贼眉鼠眼的， 瞧这俩人， 就是他 头戴红，身穿青、哎嗯，不是衙役，定是兵。 有点啥、啊？ 有点 累，拿话绕的绕的他。哎，我说二位， 哎，怎么着？ 您打听谁呀、啊？ 宋晨啊， 哟，他死了 啊 啊！ 宋晨死了 啊！ 嘿，伙计， 怎么着？ 宋晨这小子可没造化、 啊、说的是啊， 又是银子又是马、 哎、 咱们哥俩分了、 哎、对，咱哥俩分了。 二位、 啊、 二位、 啊、 是怎么当个事情呢？ 您不知道 啊， 听我慢慢跟您说。 哎， 宋城啊有一表兄， 嗯， 名叫朱春登， 嗯， 阵前得了胜，黄王把光风，银子200两，还有马走龙，见了本人给，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见本人不放送。 对对对，不见本人不放送。 您再后号， 我再后号。行行行行。 嘿，有的，又是银子又是马，我怎么说我死了呢？有的，我再拿话给他绕着回来。二位， 怎么样？ 您是打听老宋城还是小宋城啊？ 怎么着，宋城 还有俩呀？不错呀。 那老的呢？ 嗨，头三年死了。 小的呢？ 小的， 哎， 您远瞧， 没人啊。 您再进取。 哦，就是你啊！ 拿银子买来吧。 哎，别着急 啊， 我们这儿有掌银包的，我给您回禀一声。 哎，好好好， 您靠着。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有请二爷。 怎么样了？宋城拿到，还他金钱钱花。 是是是是。哎哎哎 哎，怎么着？ 来来来， 啊， 谢谢见我们掌银包的。 哎，参加掌银包的。 罢了。 哎， 你可是宋城？ 哎，不错，是我呀。 前程，快去行囊马匹。可是你， 嗨，您还提呢。那天呀，我正要拿刀把他刀了，闪出一黑的个儿，呆了这么一声，就把我给带跑了。 嘿嘿，你这一刀砍得好， 又怎么的？ 砍出一锅侯爷来。 哎，早知道我多砍他几刀，兴许砍出个王爷来呢。 金钱钱， 哎，怎么着？你拿银子马来，开， 好， 来， 拿银子马。 骗我马匹，又要害我性命，似你这样忘恩负义之人，就该！ 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 神娘！ 哎，孩子，孩子，什么事儿啊？ 侄儿担得可公？ 公， 担得可是？ 是。是是是， 几公几时也就罢了，脱脂荒郊永和风花。 神娘，侄儿回得家来，为何不见我那母亲与妻室？他们往哪里去了？ 哎呦，你还提呢？自从你走后啊，他们娘俩是早也思，晚也想，想来想去的，他们就想死了。 你来增强， 他们想你想死了， 母亲，老娘， 啊，呀，哎呦，孩子， you 也得去， 雨里也得来。 伙计， 怎么着，伙计？ 你说咱们侯爷多不顺心呢、 啊？是啊， 阵前得胜 啊， 班师还朝、 嗯， 加官进爵，回家祭祖。多大的体面呢？ 可不是吗？ 没想到， 怎么 老太太跟夫人都去世了？ 就是， 侯爷要祭奠亡灵、 啊， 二爷命咱们打扫坟台。 哎，咱们打扫起来。 瞧瞧吧，怎么样您呢？ 拿过来。 呀， 嘿，没扫干净， 嘿， 拿 去。 啊，是是， 小心伺候。 啊，是 是，去吧。 哎，是是。 有请侯爷。 Thank you. 列子口哨尖，难念十指望回家来母子相见，流水滴进那里神娘， 怎么着，孩子？ 侄儿亲来关照，神娘传带了吧？ 这哪成啊？这是你母亲的呀！ 我那母亲梦。 乃无辜之人。 哎呦，那我先打听打听啊！我说儿子，不是他这凤冠霞帔，妈妈我穿的吗？ 母亲，你就穿戴了吧。 哦，我穿的，哎，得嘞，那我就穿戴起来。 贤弟与兄有意在此高搭西棚，十分奇丽，奇丽满与兄要日山修炼， 小弟奉陪 中去。就在此处高搭西棚，十分奇丽，奇丽满，侯爷要日山修炼，若遇贫苦之人，不可难为他们。 是， 贤弟亲至后面，真的是。可叹老娘亡国早， 怎不叫人泪双抛 呀？ 听众朋友，京剧《朱痕记》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慕萍演唱的《李陵碑》。蒋慕萍私塾杨宝森，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

刚才那是张文娟演唱的《搜姑救姑》。 你与我今生啊，今哪生？ 最后呢，请听年逾八旬的女老生何玉荣演唱的《马前泼水》，她是汪孝农流派硕果仅存的传人。 山有花，我不奈花断。 本不朝鲜，好歹中马儿杀这禅堂的人两个芙蓉光，金碧里十字架一千蓝子马口口声 听众朋友，刚才。